心情咁靓 ，call 我出嚟饮嘢啊？唔系、啊，饮到面都红晒。原来约我出嚟系解愁嘅。 嗯，点啊？出咗院，心情好似靓咗。嗯， 或者有啲嘢睇开咗啦。人哋唔骚我，都唔明到我睇唔开噶。 话我知，以后有咩打算？ 想尝试下拍拖嘅滋味。 我、哦，好事嚟嘅。咁揾到对象未啊？ 同我拍下拖，不过陪个妹行街都冇意思。 家事唔系我亲妹妹。 你中意佢？ 你知唔知？初中毕业嘅时候，我向佢求过婚，不过佢当我讲笑。虽然分开咗八年，但系对佢感情一啲都冇变。 分开嗰段时期，你有女朋友吗？ 有，几个咁多添。不过， 不过咩？ 好快就散啦。或者系我唔够诚意啩？ 点解走出去饮闷酒？ 佢又拒绝我。 有冇听人讲过？时间是一个好好的装修师傅，他可以将人的不开心和伤心好像敏灰地冚晒他。 讲是几咁容易，但是没人会了解，没人会了解我对家倩的感情。 好多事没绝对的，你不试过又怎知不得。我抵諗啲陪你爬散拖，唔好以为我鍾意你啊，我黏住喺医院嘅时候你同我解闷咋。嚟 ,Kiss。 Kiss。 你又冇攞把刀仔指住我，立伟，我真系好寂寞噶，我亦都好寂寞，不如就等两个寂寞嘅人互相安慰、互相扶持啊！无论嘅效果会系点，我系唔会后悔。 咁对你好唔公平，我唔想跟你。 你冇呃我，对我仲好坦白添。就因为你够坦白，我哋拣中你同我拍散拖咋。放心啦，我未到中意你嗰个阶段，到时话你知。 你冇呃我， 做咩啫？使唔使咁内疚啊？本小姐嘅要求都好高噶，你考虑阶段咋。起身食早餐啦，如果唔系啊，迟到翻工啦。 可唔可以揾个人话我知，立伟几多日冇出现啊？ 啊，是的，这里是家里的嘛，为什么不多过他在树的？ 二哥已经有两天没回来了，什么原因？问他吧。 问家姐。 家善，不立咪要跟你说吗？去了哪里？ 没啊。 其实二哥都这么大个人了，两三天没回来而已，不用大惊小怪是吗？况且他还是个医生。 件事没你看得那么简单，而家好有可能永远都不会再回来这个家的了。 发生什么事啊？加埋你讲。 这个根本就不像一个家，就因为他不是亲生的，令到而家喜欢了他。但是他呢又偏偏暗恋大哥你，那些男女关系乱晒龙啊。大哥我没啊。 家善。 为了我们还牺牲幸福，偏偏我就不争气，搞到大家都不开心。对不住，原来这个家庭应该是我家事。 大哥，你现在打算怎么做啊？ 这个家本来就有五个人，一个都不可以少。 只但是二哥在医院就易找啫，家姐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去了哪， 即使是大海捞针我都要找到他。 为什么是要找他回来？是他伤了二哥的心的，不可以连大哥你都喜欢 他。你收声啊，喂，不叫你过来啊。 过来了，嘉敏。 我现在有讲错吗？你做什么？你为什么恨我啊？ 你没有错。冷气啊，我柜桶拿我张10,000的支票出来。 大哥， 你看啊，这张支票啊是嘉诚在你决定入大学的时候交给我的。他将他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就是为了要供你读大学。他跟你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，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啊？就是因为他当你是妹妹啊。 对不住啊，大哥，我怪错了家姐。 知错就得了，你起身啦，起身啦，大哥不会怪你的。大哥，我们一起去找家姐回来。 我去找家姐，但你们不可以走开，你们要留在处等家姐的消息。你说家姐会去了哪呢？ 家姐她没什么朋友，可以去哪呢？ 真的去了找她的亲生妈妈。 是的，我曾经向她提过，她妈妈在花田镇。 大哥，那你一要去花田镇看看咯。 你几日冇翻嚟瞓啊？医院真系咁忙咩？ 唔系，我有翻咁大个人，喺边度过夜都无所谓啦。 咪就系咯， 有翻咁大个人啊，千祈唔好以夜用事啦。你知道咗？ 我系听嘉文讲噶，我可以理解你而家嘅心情。 其实大哥心里有数，嘉善喜欢嘅系边个系嘛？ 我真系唔知道啊！你唔好咁样望住我啦。佢话个同情我失恋咋？ 你应该感觉得到佢系呃你噶。我真系傻，竟然对你讲出自己嘅心事。 立伟， 你信我，我真系冇谂到会搞成咁噶。算啦，大哥，如果我仲留喺屋企，反我哋三个都尴尬，嘉善会好难受噶。 嘉善佢走咗， 点解会咁噶？ 他认为是他令到你离开这个家的。 嘉善，你真是傻。 我们一起去找嘉善。 我好忙啊。 你去找咪得啦。 好，我唔勉强你。 小镇的人喎， 系系啊，我嚟嚟探亲嘅， 啊，不过又觉得小姐你好熟口面，你以前冇嚟帮衬过我嘅， 我 妈妈我放学啦， 啊，小姐你慢慢睇下吓， 睇下你啊，行到满头大汗。唔抹咗佢又忍住冷亲啊！ 妈妈，我明年上高中，先生话喺下个月市区会有一个大型嘅书展，会有好多高中课程嘅书噶。到时你同爸爸陪我去啊！ 妈妈就冇问题啊，唔知你爸爸得唔得闲啫？ 我哋两个一齐出嗲工，爸爸实头同应承嘅。 你啊，自叻就出呢招噶啦。 听讲你都系、啊。唔系，爸爸点俾你冧到啊？ 你啊！ 诶，小姐啊，你揾唔到要嘅嘢？ 系啊，喺花田镇，我哋金迷李市场算系货品齐全噶啦。呢处揾唔到，其他铺头多数都冇。你可唔可以话俾我知你想揾咩啊？我尽量帮你啊！ 多谢你，我想揾嘅嘢。呢度冇， 真系冇啊！ 既然帮唔到你，咁下次再嚟帮衬啦。 拜拜， 拜拜。诶、欸，小姐啊，哎呀，我认得你啦， 你认得我？ 你系我送你入人大医院噶，记唔记得啊？ 你送我入人大医院？ 系啊。当日你企喺巴士车站，我埋嚟问你人大医院喺边，你一答咗我就晕低咯。 哦，多谢你，我走啦。妈，你个女就企喺你面前，你知唔知啊？ 田镇玩啊？ 方便讲嘢吗？ 方便，佢两父女喺里边。 家善系咪嚟过揾你啊？ 家善冇啊。 呢两日真系冇个陌生嘅女仔嚟过。 头先下昼有一个。 咁一定系家善啦。佢同你讲过啲乜嘢啊？ 乜？佢就系家善。 你？你哋冇倾过偈咩？ 有，不过都系闲偈。我以为佢只不过系一个普通嘅客仔，唔怪之得佢望我嘅眼神咁乖，咁无奈。 咁佢走咗几耐啊？ 都有成三个钟头噶啦。系咧，家善点解会无端端走嚟揾我噶？ 冇咩事嘅，佢同啲细佬妹有拗撬啫， 咁我先走啦 ，Andy。 今日咁怪嘅，咁多生保人嚟我哋铺头，你出咗嚟要几耐啊？ 啱啱啫嘛，杀到佢走啦。 卒之俾我找到你啦， 大哥，你睇下，好靓嘅夕阳啊！ 家善，见到妈妈啦，系嘛？ 嗯， 点解唔想念？ 好可爱的女人，有个幸福的家庭，我不忍心破坏。大哥， 嗯， 我已经没地方可以去 了。那你回家吧。 不可以的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我不是你的妹。 家臣，你做咩啊？手咁冷嘅？ 哎呀，啲云啊，啲云啊！ 唔好讲咁多嘢，我带你去见叔叔。 叔叔，我真系需要输血咩？ 系啊，你贫血啊，我系医生，梗系同你输血啦。你大哥的血咁啱就可以输俾你，你唔好拒绝啦，嗯？讲个秘密你知啊，除咗立俊冇人知噶。其实我都系程家嘅养仔。点啊？好震惊咧！我同立俊嘅爸爸，即系我大哥咧。在小学的时候已经是同学，我屋企好穷噶，仲是个遗腹子，所以生活好困苦。见到啲同学仔有饭有餸，食到不知几咁好味，而我就净系食白粥，唔够饱就搏命饮水。大哥嘅心地好好，佢又翻去同佢妈妈讲我嘅情形。咁第二日，大哥就带多个饭盒俾我，我日日都有饭送食啦。我妈妈挨唔住病死咗，大哥个父母见我咁可怜，就收养咗我。咁之后，我哋有咗个温暖嘅家，爸爸妈妈同大哥都当正我系亲生嘅。咁有冇血缘关系？真系咁重要咩？论学问，论医术，叔叔唔会输俾康师正。要喺医学界闯出个名堂系几咁容易？点解我要放弃？因为我嘅养父母俾我领唔到雪中送炭呢个道理，血缘未必拉近兄弟姊妹间嘅距离。一颗爱心就可以将天下间所有人的距离拉近。唔好喊，今晚眼瞓一阵，好快就冇事噶啦。 家善，大哥的血稳定啦。因为血里面有爱，所以你才感觉到。 大哥， 等一下回家吧。